北京时间19: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还是很兴奋能够提前一个小时跟我们所有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见面的。今年呢，我也是这档全新的节目打开文化之门的主持人之一，我会在周六跟大家见面。今天呢，是我第一期打开文化之门的直播节目，很兴奋甚至还有点忐忑，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能够让大家爱上文化，走进文化，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文化之门。好，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是哪里呢？应该说是离北京最近的区县了吧。我们今天一块来说说大兴。我们首先欢迎我们大兴魏善庄镇的宣传部长张浩，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来这儿不远吧？ 远，我们离城中心很近。刚才你也说到了，我们是距离城中最近的一个区县。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地方，如果听众朋友听了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话，可以去看吗？ 太欢迎了，欢迎大家到魏善庄来。 好，而且魏善庄呢，不光是好玩，好吃的也特别多啊！我这个吃货一会儿呢，还会详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都哪些好吃的。还有一位，这位是我们今天的重量级的嘉宾，这位老师，我先不让您说话，您先用您手中的这个有了非常非常久的历史的，我得算算多少百年，宋朝的一个物件，得800多年前的这么一个物件，把这位嘉宾给大家介绍出来，大家竖起耳请出我们国家文化产业基地君天坊的创始人，一位古琴艺术家、美学空间设计师，再喘口气儿，古琴艺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王鹏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的同事，也是我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这期节目的策划人，选题策划人，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张欣。 张欣特别喜欢这种特别有时代感的东西。 是的，我其实原计划就是今年想学古琴的。正好前两天去采访了这个王鹏老师的君天坊，又进一步更加的热爱了这门乐器。 刚才你眼睛都不转珠了哈。 对对对。王鹏老师弹的用这一把宋代的琴，一下子让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气质都变了。 对，王鹏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们知道不但您会弹古琴，而且您是非常著名的作琴的人。那个专业词儿叫什么？ 酌琴。 西琴。 酌琴。 西琴啊，酌琴。 酌琴。 酌琴。 哦，酌琴。您跟我们说说您爱上古琴的这故事吧。 其实对音乐的喜欢是跟古琴结缘的开始了。刚开始呢，其实没有想着去选择一个音乐的大学去考，去考别的学院。说句老实话，真是每年都差2分，就考了2年没考上。后来还是从事了音乐，后来在1987年考入了沈阳音乐学院乐器制造专业。那到了那个专业的时候，其实当年就是乐器制造专业只有古琴制作，还有这个钢琴调律、小提琴制作。那当时我就选择了这个古琴制作专业，所以这就是一个缘起吧。 是一个缘起。 对。 行，一会儿呢，我们让王鹏老师呢好好给我们介绍。其实王鹏老师故事特别多，大家回忆一下2008年的奥运会上开幕式里面那个古琴啊，用的就是王老师 做的古琴。一会儿大量的故事跟朋友们分享。那回到我们的蔚山庄镇啊，回到大兴，让张浩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据说咱们蔚山庄有特别特别多、特别有特色，而且很有分量的一些文化项目。 对。蔚山庄刚才那个朱红姐说到了、距离咱们的城区距离非常近，我们距离城区的距离是26公里，距离咱们19年马上就要通航的新机场6公里、距离咱们的雄安新区呢80公里，实际上这个位置是非常中心的。然后在咱们19年新机场启动之后，蔚山庄将作为国内外的友人到达中国之后走进北京的第一站，所以承载着一个国门文化的重任。再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蔚山庄在咱们南中轴的沿线上。南中轴作为咱们北京老北京都知道，它是咱们北京的龙脉。 对， 然后一直传承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蔚山庄呢在这条龙脉的延长线上也积累了自己的文化底蕴。我们现在呢拥有13家的非常应该说是在文化界非常知名的一些园区和文化大咖落在蔚山庄，形成了我们现在独特的称为泛博物馆体系。包括王鹏老师的钧天坊在内，我们还有坦博兴善院，它是以徽派建筑和文物收藏为主的博物馆。洪文博雅艺术馆，它是以文化交流和传统文化为主的一个博物馆。还有古森林博物馆、立体书博物馆、月季博物馆等等， 都在蔚山庄啊。 对，都在蔚山庄。 哦，感觉我上次去大兴看的这圈都在蔚山庄。 对，都在蔚山庄。 哦，因为以前哈，大家对庞各庄比较了解哈，说大兴庞各庄西瓜，其实咱们蔚山庄有这么多有文化底蕴的一些产业基地。 是的，是的。 月季博物馆我真的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很有意思。钧天坊呢，就走到那个地方，你难以想象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大兴。 是的。 然后王鹏老师说一说您落户大兴的故事吧。 落户大兴呢其实也是一个缘分。 嗯， 在这个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其实当时呢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们应该买一个房子，因为当时也买不起别的地方，大兴还相对便宜一点。后来攒了17万块钱，就在黄村观音寺小区买了一个80平米的房子。那这个买这房子后来呢老想着说这个周末的时候过来住几天。结果没想到这房子一直就没用，因为也没车当时。所以来一趟是很困难的，只是一个想法。后来这房子空着不行啊，后来我想还是当我的工作室吧，做琴吧。那这个做了一个月琴，后来楼上楼下就举报我了，说你这个噪音不行。后来我就干脆我就把这观音寺小区下面的4个车库一间一间的去租过来，这个就没人举报了，然后做了我钧天坊的第一个王鹏古琴工作室。 你就楼上楼下隔壁就是街里街坊的都给租了。 不是，就是车库。当时那车库也、那当时那没有多少车，所以那车库都闲置的、没人用。后来我就把这个租下来之后呢，每天晚上做琴都做到很晚，2-3点钟吧。后来小区那个烧锅炉的这个工人师傅们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为什么晚上不睡觉，在这做什么东西呢？他们就陪我聊天。陪我聊天说这个做琴，一看这个又很辛苦了，又很脏，打磨灰尘也很大。说你这样的话，我帮你们去做做吧，帮你磨吧。我说好，你帮我磨吧。 当时就你一个人做？ 当时就我一个人。对。后来呢磨了1个星期左右，他说我就不想烧锅炉了，我就想帮你做琴吧。 哇、 我说那好啊，那行啊。 这一个星期发生了什么？ 结果我就收来了第一个制作古琴的工人，是一个烧锅炉的。后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到第七个都是烧锅炉的。 就是互相老乡介绍似的，是吧？ 就都在这个园区里干活嘛，烧锅炉嘛。后来他们这个做完之后呢，发现这个地方太小了，那个车库太窄了。他说我夏天的时候我去种西瓜，冬天我来烧锅炉。那个没事的时间我去维修房子。哪块漏水我去修。结果说他说有一个地方叫蔚山庄供销社，他们那房子夏天漏雨都是我修的。他说那个院子有一个空的，大概有连院子带房子有500平米。说你要不要搬到那儿去啊？我说那好啊，去看看吧。到那儿一看，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蔚山庄，然后供销社院内500平米，哎，这地方可能够我干一辈子了。我说行，我就在这儿吧。 这样我就跟魏善庄结缘了。 哎呀，真的是很有缘分啊。 对，真的是。 说一下那个张欣去那个地方看的感受，现在已经不是魏善庄供销社了吧？现在什么样子？ 现在就是君天坊，他其实已经建了十几年了，王老师在那儿，所以这个王老师在那儿实现了他的很多梦想，我觉得是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些去塑造自己的生活里边打造这个空间，然后让自己的音乐和这个空间能够很合，都有很多很多的梦想，但是王老师他真的做到了。就比如说他那里边的教室啊，还有音乐厅，还有录音的录音棚，就每一个都是王老师精心设计的，包括其中的一桌一椅，可能都是梅花的造型或者流水的造型，都跟古琴有关系。还有比如说有个舞台音乐，其中一个音乐厅它的舞台后面是一个大门，大门后面是玻璃，那个门呢你如果一推开，然后玻璃外面就是假山和水，这就叫开门见山。就很多很多特别讲究的那个细节的设计。 对，哎，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有听众朋友听完以后可以去那儿参观吗？ 当然可以啊，非常欢迎。因为我做这个园区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个醒，我认为每个人都是音乐家，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尤其是这个文化艺术其实应该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应该是具体的体现，而不是一种浮庸风雅的这种说教，它应该跟每个人生活发生关系。那我做的这个空间实际上就是生活美学和文化修行的一个载体， 对， 所以在以音乐中国传统的古琴音乐的这种天地精神人文情怀这样的一种文化精神指导下，在与当代的创意设计空间设计相结合，形成一种文化艺术的一种空间呈现，当然我希望很多人去观看的也好体验也好，变成一个自己能够有所感悟的，从而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的一种线索吧。 我觉得现在就是经过了很浮躁的这样一个这个阶段之后呢，慢慢的人又在寻找回归，目前是这样，又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把古琴也好书法也好就琴棋书画看得那么高深，它其实是找到你跟你跟空间的一种交流和对话。 对，王老师他就提出就是古琴加生活美学这么一个概念吧，或者说一种观念。它里面的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包括墙壁，包括那个就是很多它的设计都是和古琴有关的，然后还有像它把就是比如说教室里面，在墙上有很多盒子，它就是暗的，其实是可以打开的，可以把你的衣服啊什么的都塞进去，这样就会可以让你的弹琴的空间是很干净的。真的是王老师他就把很多人的理想在生活里变成了现实， 真好。听众朋友，现在咱临时的说一块来学古琴是不可能了，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可以一起回答回答问题的啊。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礼品哈，就是跟朋友们一起来互动。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古琴的琴谱用的是以下哪一种？A 公尺谱， B 简字谱， C 五线谱，选的是 A、B 还是 C 呢？一会儿让王鹏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好不好？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块来互动啊。其实，说起古琴，反正因为我跟张欣我俩学古筝哈， 对， 就在我们印象当中呢，古琴特别难。王鹏老师是这样吗？ 我觉得古琴跟古筝去比较的话呢，其实学到最后古筝更难弹。古琴入门的时候确实有些讲究。一般呢可能是觉得古琴难，但是一旦你入门了，它的一些指法呀，没有古筝那么复杂。但是它对文化审美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所以古琴一弹上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就爱上了，我听说过。说只要你学上古琴，你就会比较上瘾。 我一直觉得弹古琴可能是 要到了一定的年龄才可以。当然我身边有好多同学他们就是从小学的、嗯、但是因为我没有从小学嘛，所以我一直想着等我觉得自己好像各方面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才可以学这门乐器，我把它看得特别高。其实 其实我觉得你太谦虚了、本身你就是中国音乐学院这个毕业的搞音乐教育的，甭说你了，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 嗯、 我觉得艺术不是艺术家专属的工作， 嗯， 这个舞台呢也不是演奏家专有的舞台、嗯、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的变成自己的喜欢的一种生活艺术家，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对对， 还有一个，每个人其实也有可能登上自己梦想的舞台。 嗯， 我觉得一个国家，这个只有艺术家在从事艺术工作，这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嗯， 但是我如果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国家，我相信才是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艺术家不光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弹，如果您特别学会了或者喜欢来欣赏艺术，同样也是艺术家。我们如果没开车的话，可以闭上眼睛一起进入古琴的世界。时间的关系啊，世间多烦扰啊，我们其实是要学会说找到心中一块宁静的地方。我觉得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好像火气啊什么都降下来了， 对， 然后生活也慢了，是吧？ 而且王鹏老师曾经，我在跟王鹏老师交流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古琴非常神秘的地方， 嗯， 就是王鹏老师告诉我说古琴的这几条弦是跟咱们的五脏六腑相通的、嗯、曾经就是王鹏老师看到某一个人即兴弹奏一曲、 嗯、 就能引起这个人情绪上的共鸣，甚至于潸然泪下， 嗯， 真的非常神奇。 那个王老师您能测试一下吗、 嗯、 来一次，我准备好了。 其实我可以先讲一下这个原理是什么。 好的， 古琴的五个音就绝子宫商羽， 嗯， 也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是米烧哆来拉， 嗯， 其实每个音都有自己的属性， 嗯， 比如说音声相和，形影相随，咪这个音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嗯、 音声关系，咪和一构成了一种聚拢向前的属性， 啊， 好像我们吃到酸的东西会流口水的感觉、 嗯、 这是咪的属性。 咪 一骚的属性是什么、是先往上走再转下、 啊、 它是由骚和凹构成的。 骚 凹是顶到头再下来、 嗯、 所以它代表的是南方夏天火星的属性。 嗯， 刚才的咪呢是木星，它是代表春天东方运动生长的感觉。 嗯， 那这个 re 的属性是什么呢？ re 和 i 构成了音声关系， re 先是平缓、i 下降、所以它代表秋天西方这样的一个属性，天会越来越冷、然后呢逐渐到了冬天拉、这拉是很沉重的，所以天就冷到头了。 嗯， 但是拉的尾音是啊，又开始转阳，所以春天又从这里开开慢慢的升起，又到了咪、所以春夏秋冬就是这样形成的。 哇， 五音的属性，这个五音的属性又跟我们身体肝心脾肺肾又连到一起，所以肝属木、心属火，这个土属脾等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说五根琴弦代表的不仅仅是五行，跟我们身体的五脏也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观念其实在几千年前吧，史记当中司马迁曾经说、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正心也，故宫音动脾而和正信、商音动肺而和正义、厥音动肝而和正人、子音动心而和正理、语音动肾而和正志，此谓五音相合入耳，而感动于心肝脾肺肾，而得仁义礼智信之正。这就是古琴的天地精神。 哎呀，我听完这段，我是算知道为什么说，王鹏老师有一句座右铭了， 说爱是友情，志之所向，唯传世不忘此生。这咱们中国最古老的这优秀的遗产一定要传下去，我觉得太有道理了。 对， 所以理解您所说的这个话了。 对对对、 啊、那您现场给我们来一段 啊。行 啊啊，然后一会儿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这段朋友们听完以后也可以说说这五根弦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身体上以及情感上的感受。这个让王鹏老师给我们说一下。 这一段呢，其实我用的是两个阴性的音符比较多， 嗯， 一个是 re 是平缓下降的， 嗯， 一个是 la 直接下降再转阳的， 嗯， 那这个音呢，如果在一个曲子当中 re 和 la 用的多，这个声音就会平缓，然后会影响你的血液循环，会降低，心跳也会降慢， 嗯， 所以用这样的声音可以做催眠曲。 哦， 因为它的属性就告诉我们要平静、下降、安静、嗯、这样的感觉。但是如果我用哆咪嗦作为主音的话， 嗯， 一个是动脾，一个是动肝，一个是动心， 嗯， 你的血液循环就会加快。 哦， 就像我们的国歌以哆咪嗦为主，它是阳性的音乐。 哦， 哆咪嗦嗦啦嗦，所以你就会有冲锋陷阵的感觉。 嗯， 热血沸腾。 哦， 所以这就是古琴当中所能体现的，跟身体、跟你的思想，甚至跟你的这种，经络循环、血液循环之间的关系了。 哇，这个今天听完真的是长了好多知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我们南中轴路上的大兴卫生庄镇的一些文化项目，以及今天我们重点推荐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君天坊。我们感受古琴的魅力，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今天互动的题目呢是古琴的琴谱用的是以下哪一种 ？A 呢是宫扯谱 ，B 是简字谱 ，C 是五线。那么会在所有答对的朋友当中呢，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两位啊，送出我们的奖品。那一会儿是我们的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咱们一会儿见。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的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0。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陪，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北京时间19: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南中州路上的大兴魏善庄镇的文化项目，其中呢，我们重点跟朋友们来推荐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君天坊。我们欢迎一下大艺术家王鹏老师，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刚才我恍惚在听中医讲养生，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文化其实离我们很近很近啊。文化有宋词啊，有这个文字啊，同样呢有音乐，但其实文化也是餐桌上的文化，也是我们身边的文化，它其实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呢，也是希望大家进到门里来，会感受到文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乐趣，而且能够感受到文化其实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另外一位，这是我们魏善庄镇的宣传部长张浩，你好。 朱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本期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那么在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们古琴，介绍我们魏山庄镇的文化项目之前呢，我们来听一段采访。张欣呢是上周的时候去了的魏山庄， 是 吧？是 的。 哎，我们来随张欣到现场去看一看。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这个好像没有播出来，没关系，我们到时候我们再来分享啊。一会儿我来看一下出了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请王鹏老师接着说吧。其实王鹏老师不但是琴弹得特别好，然后琴这个琴做的，张先给我们形容一下吧。 我 你好像也听到了很多关于王鹏老师做琴的故事。 是的，我到那儿之后呢，就是听到一个最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关于摆琴摆饰的故事，是王鹏先生还有著名的收藏家白石元先生之间他们的故事，是在这是在哪年啊，王鹏先生？ 03年，2003年， 2003年的时候，白石元先生委托王鹏先生做100张琴， 100张， 对，而且提出一个要求，是这100张琴不能重样，必须是一张琴一个样。但是我们传统的古琴的样式可能也就只有几十种，是吧，王先生？ 对的，这个故事其实说来话长。03年正是北京非典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的钧天坊呢是刚刚的初建。也没有几个工人，那我就是天天干活的工人，这个状态呢持续到03年的时候，其实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根本就开不出工资， 是 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吧，没有给工人开支，所以当时呢，这个工人就已经说，那要再不开支，我就不干了，就走了。那这个时候，白石元先生出现了，我特别欣赏这个白先生，他是一个非常素养非常好的人，而且不仅是文化素养，他的眼光也特别好。其实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怎么出名，在古琴界呢是算是小有名气吧。那个他就说了，我呢要跟你订100张琴，但我的要求是100张琴100个式样。那传统的古琴呢，其实有51个式样流传于世，但是呢，在我看来还有20几种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只能是留下30多种，那这意味着其实我要创作70多种，才可以满足他的这个一个愿望。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并不难。就很草率的就说，哎呀，这个我就天生搞创作的，特别有才华。难道创造100个式样对我来说是个问题吗？所以我就没有，就是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他了，说可以。我说2年吧，把这件事情给你完成。结果我一做呢，其实不是2年，一做就是16年。 16年啊！ 对的，因为当时确实又高估自己了。传统文化这个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搞一个式样就行了。尤其是古琴的制作，其实它从方方面面看起来是外柔而内刚，线条简单，说内涵的深刻的这种美学道理，还有对声音的关系，还有跟这种历史的典故要直接有渊源，把它创作出来，这个70多种新的式样，其实是非常难的。 但是 我觉得我已经够可以的，因为古人经过了3000年才创作了51个式样。 您是太认真了，王鹏老师，从这件事情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就是特极其严苛的一个人。 没错， 你要说你随随便便说这儿缺一角，那抻出来一点，这不就是100种吗？对吧？你要真偷工减料的话， 我是一个为琴所生的人。 嗯， 那我去做每件东西留在这世界上，其实每一张琴就是一个老师。看到这张琴，无论它的审美，还有它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得让后人看得起你。不要自己就看不起自己，随便做一个生意来做古琴，这个是不行的。 对， 所以爱是有琴自之所向，微传世不枉此生。如果你随便做一个能传世吗？传世不了。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我除了感觉到我应该最怕的是对不起老祖宗，古人古圣先贤的这种智慧传承，那么还有一个最怕的是对不起后来的子孙后代。可能我最不怕的就是当下的人在说三道四，我根本不在意。但是我特别感谢的是当代的人，白石元先生，如果没有他当时这一举动的话，钧天坊是不存在的。因为当时我的琴卖的最贵的就是10000块钱一张。然后当时他订的这个100张琴，其实让我们从钧天坊从困境当中走出来。他当时就给了20万的定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钧天坊正常的运营下去了，我觉得。 所以到 到后来，也算是王蒙老师报恩，对吧？就是这20万让君天坊活了下来。 而且王蒙老师的琴在08年以后就大涨。 对，但是据说大涨了以后，就是已经卖到10万一张的时候，您还是按原价，说当时我们定好的约，虽然已经10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按原来这个价钱给他。 那是必须的，我觉得做人就是做琴，做琴也是做人。那这块呢，说实在的，当时根本不要去考虑价格，因为当时人家给你定金的时候也没给你去讲价格，而且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我们没有合同，只是口头之约，但是你必须要履行这个合同，这是一个人格的问题， 是个文化人的这种风格和品格。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看古琴它有很多故事，最著名的就是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这个高山流水觅知音，但我觉得像王鹏老师还有白石苑老师这两位先生他们之间的这个故事，其实也可以成为将来的古琴的一个佳话。 还真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我们的采访。 这个是 做一个室外的剧场。而一个舞台。然后以后呢就有点像亲子电影似的，他整个在园区里都能够看演出。我们这个创始人这个王鹏老师啊，他本身从这个古琴开始做古琴，慢慢做空间，做了很多这种空间的东西，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空间其实都是他自己设计的，然后我们自己做的。 对，音乐确实是离不开这些环境的，这种 对，让这个东西从空间开始就给人这种直指人心的这种力量啊。所以你看他有很多当代的东西，这桌子也是，这都是王老师亲自雕的，寓意就是中国的两首古琴曲，这是流水梅花案，这边是流水，中间是梅花， 梅花三弄， 对，梅花三弄，这边是高山流水的流水。这个弹琴的时候，这鱼有的时候会跳会游，然后这个波光粼粼的感觉特别好。 就是说鱼其实对音乐也是有感应的， 就是说瓢巴弹琴能使金鱼跳跃，还什么什么使乌马仰没的等等，它这个音乐这种东西，它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物理学的震动的，声波的一种震动，一种场空间的这种能量的这种传递。这个字儿你看着很有意思啊，但是好多都不认识啊。这是五行谱， 简字谱吧？ 对，您还是懂形式。这里边藏了我们的录音棚，这个外面是一个舞台，是3层的这种的。王老师想未来是说能够在这个地区有更多的这种影响，所以他会做这种室外的舞台。那么在天气好的时候，比方说春季， 夏季， 在这去，对，我怎么用户外的音响去呈现？ 然后让周边的百姓都来听。 对，就是说可能是那种公益性质的。你的车都停在外头，院子里头大家都可以拿着蒲团坐啊，或者拿凳子坐着，然后对面的那楼上其实都可以坐在那儿听。 等于我们现在就在一个山， 对，它 环抱着 是山，下面是水，所以你看那个是一个船的形状。人在画中去走。 正好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呢，是张欣到现场去采访，去我们君天坊去看的这么一个现场采访录音。 对， 这个我突发奇想啊，也没跟张浩商量哈、我们相约春天，然后邀请我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到魏善庄去听琴好吗？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哎，我真的，我就感觉就是对吧，我们抛开尘世的喧嚣，然后我们到那样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然后听着这几千年的这个音乐，那是多么美妙的一种享受。 对，而且王鹏老师在那个基地落户在万善庄之后，跟万善庄的本来的传统文化也进行了深度的一个融合。就是现在像王鹏老师跟我们本地所有的那个太极文化，因为万善庄的太极文化是比较悠远的，包括跟我们的乐伎，刚才忘了跟各位听众介绍非常关键的一点，万善庄镇是咱们应该算是在全世界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个乐伎小镇。因为16年的时候魏善庄承办了咱们16年世界乐伎洲际大会。然后现在以乐伎产业、传统文化、时尚体育和艺术展示这个综合成为一个文化休闲旅游、都市休闲农业的这么一个特色的小镇。今年就去年17年的8月份获评的全国特色小镇，这其中呢，包括王鹏老师在内的几位文化名家，对万善庄文化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特别是我刚才也跟各位听众，咱们聊到说，王鹏老师把他的古琴和我们万善庄传统的一些文化的这种深度的融合，包括王鹏老师的生活美学，也包括其他几位大师他们的 一些文化融合都是非常好。 嗯， 所以刚才朱老师提到说咱们相约春季到魏人庄去听琴，其实还可以赏花，还可以品美食，这个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是在这儿诚挚的邀请，也代表王鹏老师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到我们魏善庄来，咱们一起赏花听琴品美食， 真好。君天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就未来您还想把它做成一个什么样子？ 其实我想话说的长一点哈，我谈一点体会。我自从来到魏善庄，从那个供销社开始吧，其实我到处结的全是贵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有贵人出面。我觉得魏善庄政府，我去感受了有三届的这个领导的换位，那个其实我们觉得特别开心，每一届领导对我们都那么支持，而且我发现每一届领导都喜欢文化，喜欢艺术，最后他们都提升了，都往上面走了。比如说那个贺瑞书记，当时他是魏善庄的这个党委书记啊，现在已经变成大兴区的区长、副区长，还有常委，还有那个戴光伟书记，也都从我们魏善镇去了黄村，纪检委什么的都升了，还有现在我们新来的这个谢书记，对我们也特别好。我觉得每届就是来的领导喜欢文化艺术，喜欢传统文化，这就是我们发展的契机。那我对未来的期许，在君天坊未来，我想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古琴的音乐，它是一个立体的文人生活的呈现。我要把这个基地变成一种生活美学体验教育基地。文化一定要去体验，不要去说教，也不要去单独的看演出。让每个人亲自去参与，勾剔磨挑，脱皮打斋。让每个人去感受琴棋书画、诗香茶花这样的一种切身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文化修行。那还有就是说，我也希望魏善庄镇不仅仅是一个粤籍的文化特色小镇，将来也有可能会有一种变成中国经典传统文化特色小镇的可能性。那这样的话，我相信文化艺术先行，这才是我们创建美好生活的灵魂。我觉得习大大讲的这个，习总书记讲的十九大第七条说的，中国社会目前主要的社会矛盾就是这个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说得太好了。还有未来中国共产党主要任务就是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美好。那什么是美好的生活？我的理解就是文化艺术要作为灵魂，要作为先行的一部分，用这种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灵魂指导我们的生活，才有可能厚德载物。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中轴线上魏善庄镇应该起到这样的一种文化引领的作用。 对，其实报告当中也提到了说要这个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所以我们说这个文化，什么样的文化能够引领我们的思想，就是深入挖掘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中蕴含的这些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对吧？然后综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要求的，我们要创新，对吧？让我们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的魅力。所以王鹏老师现在做的事情呢，不光是说我们把好几百年前、几千年的这个东西拿出来，对吧？还要跟现在的生活做结合，要适合我们现代人对于艺术的需求。 对， 是的， 文化艺术一定要有时间性、空间性。我觉得什么是文化，就是在对的时间、对的空间和对的人做了对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概念可能就会把你的文化概念跟知识的概念去有一个界限。我们看几本书那是知识，但是如果把这些概念变成自己的身体力行的东西，跟时代跟空间有紧密的结合，而不是完全的复古。我们要把这种古代的精神、永恒不变的艺术精神再跟当代的创意生活结合在一起，才是文化发展之路。 好的。然后下面我们请这个我们的张部长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魏善庄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独特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说有这么多的文化项目都愿意落在我们魏善庄镇。 刚才在开篇的时候跟各位听众朋友的交流中，我也说到外任庄是因为它现在这种在中轴沿墙线上这么关键的一个文化点位的位置，咱们也是承载着国门文化的这么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做这么一个重要的承载，所以才吸引了很多文化企业落户在魏善庄。大家呢在魏善庄呢以中轴为一个依托，这些文化的元素和文化的大咖们散落在魏善庄的散落在那个中轴线的沿线上，就像一颗颗的明珠，然后以中轴为一条线把大家穿起来，像一条闪闪发溢的那个珍珠项链一样，那个是我们北京文化中轴文化的这么一个点缀。我想也会有更多的咱们的文化企业、文化名人愿意落户到魏善庄来，因为魏善庄本身就已经积淀出了一定的文化的底蕴，和有一定的像酒一样有一定的韵味了。 对。然后王鹏老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跟我们的观众进行互动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呀？ 我觉得其实我在建的那个，你去看过？ 对，正在施工的。 对的，我建的是在荷塘之上的一个户外的舞台。其实这就跟在1000多年前这个东晋时期这种王羲之的《兰亭雅集》，还有这个宋代的《西园雅集》是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在户外自然山水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这种美好，我希望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周边的热爱古琴的人，我想更加去辐射到我们的老百姓，让这个大家都能感受到这种文化的魅力。 对， 我觉得诚挚的去约请，尤其是我们这个 87.6 这个北京的文艺广播哈，我觉得希望喜欢这样这个文化的听众，都有可能欢迎你们到君天坊，我们都是做的真的是一种公益的事业。先去体会体验，如果你觉得好了，你可以亲自参与琴棋书画，你不是一个简单的老百姓，你可能就是一个艺术家，你可能就是一个文人。 这个学琴难吗？ 学琴说难就难，说简单太简单。 我跟您说吧，我觉得学古琴不难。实际上来说，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想去体验，我推荐给大家一首曲子最好体验的就是《沧海一声笑》。这也是我到了魏善庄之后，通过我们王鹏老师的基地学会的一首曲子，让你学了之后非常的有成就感，因为它很简单，就是运用咱们这几条弦，其实有可能你看不懂琴谱，但是你上勾下勾，然后你能弹出这首曲子，让你自己非常有成就感，听着非常的优美，很简单。 我说一下我的体会啊，就是像王鹏老师刚才提到体验的那个概念，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当你走到那儿，你就觉得心灵有一种归属，包括周围的就所有的就房间里面的木器啊什么的，都给你一种温暖和舒适的感觉。我去了以后就是最大的感触就是不想走，特别想在那儿学上一个星期。当然我没有更长的时间，我发自内心的想在那儿学半年古琴，但是我就想也许有一天我可以请一个年假到那儿，休5天或者10天，在那儿跟王鹏老师学习一段时间，感受一下那种把琴融入生活的那种感受。 好的，我们今天特别感谢魏善庄镇的张浩，张浩部长和王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张鑫哈， 谢谢， 提前去到现场带来这么多，他的感受。今天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呢，就先说到这里了，感受古琴，感受我们中国文人的精神，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古琴，能够享受古琴给我们带来的心灵上的愉悦。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谢 谢大家。 好，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差点说演艺群英会了下面一个节目就是演艺群英会，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是朱红，咱们明天晚上的8点钟，明天还真不是我了，是我们另外的优秀的主持人主持打开文化之门，希望您持续关注文艺广播接下来的演艺群英会。 北广购物4岁了， 为庆祝北广购物开播四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在一月份每个周六日订购298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时可立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嗯，大家好，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来自于二地的下饭带鱼罐头抢购组。 嗯，那说到呢，中国人爱吃带鱼，而北京人呢更爱吃带鱼，这都是有讲的哈。记得小的时候呢，能够吃上一顿带鱼呢，已经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了。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把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的带鱼呢，以罐头的形式呢呈现给您。 嗯，没错，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是比较忙的。 对， 如果真的买回去带鱼呢，首先您不能保证能不能买到好的带鱼。第二呢，能不能做到好的味道也不敢保证，所以二弟今天大师傅精心给您调了味儿，掐头去尾去了内脏之后，哇，这个味道卤的特别香。 嗯， 但是这个组合先跟大家说一下，太超值了。 对，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个带鱼的话呢，告诉您，我刚才特意为您看了一下标识，它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 没有任何防腐剂，而且都是大块的，特别鲜，特别香。 对， 那我们的组合呢，在其他通路之前是18罐299块钱，但在今天的北广的时间当中呢，给各位带来是30罐的红烧味儿，对，6罐的香辣，每一罐都是150克升级的大罐包装。 嗯，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将近800块钱，但是在今天直播时段299全部带走。 299您可以拿到36罐150克一罐的红烧带鱼也好，香辣带鱼也好，哈，一共是36罐，只要299，那合一罐也就是8块多钱。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对于二弟的产品，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啊！原来呢，我订的罐头食品都是二弟。 对， 我刚才呢打开以后，因为原来是100的，现在是150克的。打开了以后啊，确实香气扑鼻啊！它的那个肉质啊，它那个食材啊，真的是非常的新鲜，而且肉质非常的饱满啊，香醇。然后呢，它又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尤其它那骨头啊，是鱼骨酥香，入口嚼吧嚼吧啊就可以咽了，真的是非常美味。 您知道为什么我们二弟的带鱼可以做成这样的味道啊？因为首先我们的选材跟其他带鱼不一样，真正来自于大连渤海湾冷水域的深海带鱼。 嗯， 因为渤海湾呢，它的水质含氧量比较高，海水盐度可以达到40%左右，而且海水的洁净交换能力比较强，因此在这片海域生长出来的带鱼呢，它的肉质是比较肥美厚实的。 嗯， 而且格外的鲜，这是为什么我们的选材呢要格外的精良一些。那么再来，大师为大家来做到一个调味之后呢，你会发现清炸之后它的肉呢变得有点 Q 弹了，有稍微有点嚼头了，然后呢再把味道深度入味3小时。 嗯， 所以呢这个带鱼拿出来之后，真的不是您在家里随随便便能做出来的，是真真正正小时候的味道。 对。 嗯， 好的，那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二弟这个品牌的下饭带鱼组合啊。 嗯， 那么有红烧下巴带鱼150克一罐，一共是主品加赠品30大罐，另外还有香辣的啊，主品加赠品也是150克一罐，6大罐，这就是36罐。 嗯， 那么市场上的要800块钱，那今天我们299喝一罐就是8块多钱，您就可以拿回家了。 对，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面对性价比这么高的一个产品，我所谓的性价比就是产品好，然后价格又便宜。 嗯， 其实呢，大家可以多订一些啊，因为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比如说你出去玩啊，你上班的时候都可以带一些，是吧？ 嗯， 家里也可以备一些。比如说你工作累了，不想做饭了，打开几罐，3-4大罐搁一盘子里，就是满满一盘啊。而且都是一块一块的这个带鱼，特别像是你自己家里做的。 嗯， 妈妈的味道的那个带鱼。 没错，而且尤其是除了你懒得做饭之外呢，你可以拿回家做二次烹调啊。 对， 尤其是给孩子吃。 嗯， 给孩子来做一个三明治啊，或者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做一个粥。 嗯， 直接放到粥里面，你就变成海鲜粥了。 嗯， 所以吃法非常的多样。因此为什么这老师来说要多订购，因为多囤货，咱们平时啊，你看一家3-4口人，这36罐真的是可能吃不上一个月。 对，但是太喜欢吃了。 对，太喜欢吃了。但是下次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组合和力度，真不敢给大家保证。 嗯，老人小孩啊等等的都是特别爱吃的。 对对对。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呢是红烧下饭带鱼150克一大罐，一共是主品加赠品30大罐。 对， 另外还有香